楼下去。 The children can be dismissed to the basement. 让我们没有开始正道以前，先低头，我们做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你兴起众弟兄姐妹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you get us here in this morning。 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你真理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 May the Spirit of Truth move in our hearts。 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学习到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We will be able to learn what you want us to learn through today's message。 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亲自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Speak to us through your message。 我们感谢你。 We thank you。 求你带领我们。 May you lead us。 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知道，在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历史性的仇敌。 We know there are in each country there is a historical enemy behind each country. 有从外面来的攻击。 Enemies from the outside. 在这个在当我们在解灵异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有的征战。 From the spiritual meaning, if we can think about our inner struggle. 在谁是这个神的子民呢？ How about God's people? 那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是以色列人。 Of course, we think about the Israelites. 那以色列人也有在属灵上可以说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都是神的子民。 Spiritually, we are Israelites. 所以今天的信息，当然我们也知道，可以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帮助。 Therefore, today's message is relevant to each one of us. 我们试想一下，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些仇敌是谁 ？Who are the enemies of the Israelites？ 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外在的仇敌也是不少的。 Externally, there are plenty。 其中一个呢就是亚玛利人。 One of them is the Amalekites。 那亚玛利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Wha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Amalekites？ 我们可以看到亚玛利人他们是以撒他的长子。以扫的孙子 ，The Amalekites is the grandson of Esau, which is the firstborn of Isaac. 所以亚玛利的这个后代，他们就叫做亚玛利人了。 The descendants from Amalek is called Amalekites. 那这些亚玛利人，他们是在差不多主前2000多年，他们就开始兴起。 They existed about 2,000 years before Christ.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以撒的这个孩子们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 Isaac has two sons, Esau and Jacob. 那他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The story is familiar to all of us. 雅各，我们说他是非常诡诈。 Jacob is cunning and deceitful.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以扫他也不是无辜的。 Esau is not innocent.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也有一些破口，他也有一些这个错误在那里。 He did something wrong too. 所以让这个雅各能够有机可乘。 And so that Jacob can take opportunity. 在希伯来书里面12:16有讲到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The story is retold in Hebrews 12:16. 那这个希伯来作者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 See that no one is sexually immoral or is godless like Esau, who for a single meal sold his inheritance rights as the oldest son. 我们知道以扫他是贪恋世俗。 Esau likes the world. 就是这个贪恋世俗，就比方说他这个没有这个属灵的价值观念。 He has no spiritual standard.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做长子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很大的这个责任。 Being the firstborn bears strong responsibility. 他要这个接受他父亲的这个传习。 Esau has to receive the tradition from his father. 带领整个家族来 来敬拜神。 To lead the whole family to worship God.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尊贵的这个位置。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honorable a duty. 但是呢，这个以扫他就是不重视这些价值。 And Esau forfeited and looked down upon these responsibilities. 他只重视这个肉体的需要。 He looked upon his fleshly desires. 那你说他这个淫乱是从哪里来的？ Where does sexual immorality come from? 我们知道这个淫乱，这个以扫，圣经上面说他娶个四个太太。 Esau married four wives. 其实呢，雅各也有四个太太。 But Jacob has four wives too. 那为什么圣经没有说雅各他淫乱？只说这个以扫淫乱。 Why does the Bible single out Esau to be sexually immoral?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淫乱它不只是在这种这个肉体关系的淫乱。 So sexual immorality does not restrict to fleshly relationships. 这讲到是背道跟拜偶像的事情。 It refers to a bigger picture of worshiping idols. 就是说他所看重的东西不是神自己，而是其他是世界的东西。 He emphasized things that are not God but himself.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以扫的这种的他不注重一些重要的东西而造成他的这个家族以后就是成为以色列人的这种仇敌了。 Because he misplaced the importance, the priority, he led the whole family to be enemies of the Israelites. 所以后来虽然以扫跟雅各兄弟他们虽然已经和好。 Even though Esau and Jacob they reconciled, 但是他们的后代一直就是在征战。 But their descendants fought one another. 所以整个以扫的那一支呢，就代表的是外来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 So the branch from Esau represents the external enemy of the Israelites. 在主前1400年左右。 1000 years before Christ. 这个摩西借着这个神的帮助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Moses through the help of God led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他们经历了这个红海。 They went through the Red Sea. 神奇妙地保守他们。 God miraculously sustained them. 还降天上的玛纳跟这个鹌鹑给他们吃。 And gave them manna and quails from heaven to feed them. 也这个用磐石出水来给他们喝。 And give water from the rock to feed them. 似乎看起来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可以大步的就进入到应许之地了。 So it looks like the Israelites have nothing to fear and enter the promised land. 那怎知道呢，他们就在利非丁这个地方他们就受到第一个征战。 But at the place called Rephidim they fought a battle. 就是被亚玛利人攻击。 And they were attacked by the Amalekites. 这实在很奇怪啊。 This is very odd. 为什么他们在埃及的地方他们没有跟埃及的人在征战？ Why didn't they fight when they were in Egypt with the Egyptians? 我们知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需要神的这种的拯救把他们给带出来。 Because while they were in Egypt they need God's deliverance to deliver them. 但是当他们一路要走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But on the way to the promised land, 这些征战就开始加到他们身上。 The battles occurred. 基督徒也是一样，是不是？ Likewise, Christians like that. 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Before you're converted, 你被神的这个救恩拯救起来成为基督徒。 And you are saved by the grace of God to be a Christian. 但是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没有神没有应许我们是天色常蓝的。 But God never promised a smooth Christian life. 我们是会碰到一些征战。 We run into struggles. 我们也会碰到一些试炼、试探。 We run into temptations. 这都是神要造就我们。 Through this God will build us up. 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深厚、更加高深。 So that we deepen and grow in our spiritual life. 在《生命记》里面就有提到。 In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场征战的起因。 The Bible told us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is battle. 还有亚玛利人的这个罪名。 And the sin of the Amalekites. 这一场征战里面，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记得。 Have you remembered this battle? 在上一次讲到肢体合一的时候，有提到这一场征战。 Last time I preached on the unity of the bodies, we mentioned this battle. 这个摩西在山上这个举起手来。 Moses raised his hand on the mountain. 在底下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打胜。 And the Israelites, they won. 手放下来。 When his hand go down, 亚玛利人就得胜。 Amalekites won. 这是哪一场的讲道？ What sermon is that? 在哪一天？各位记不记得？ Which day was that sermon? 记得人请举手。 Those who remember, please raise their hands. 待会儿结束的时候来告诉我。 Okay, you come and tell me afterwards. 有一个小奖品给你。 I have a prize for you. 我们讲道要记得住啊，是不是？ We have to remember. 如果讲完道以后大家都忘记了，这个道有什么用处？ Sermons are meant to be remembered. 那我们知道在这场征战里面， In this battle, 亚玛利人他们有什么罪名？ What are the sins of the Amalekites? 主要是他们不敬畏神。 Because they don't honor God. 他们攻击神跟神立约的亚伯拉罕后代。 They attack the covenantal people of God. 神既然兴起了他们， Because God elevated the Israelites, 那他们这些人怎么有几个胆子要攻击以色列人呢？ How can they have no fear of God and attack the Israelites? 所以他们对于神所兴起的百姓，他们不尊敬的话，就是不敬畏神。 They did not honor God's people, therefore they did not honor God. 他们不爱邻舍。 They did not love the neighbors. 我们知道这是在中东的这个普遍的这种的这种道德。 It's a general moral standard in the Mid Eastern country. 对你的邻居，对路上的行人，都是要这个好好的招待他们。 That you have to kind to your neighbors. 不是要攻击他们。 And not to attack them. 结果他们亚玛利人做的是什么？ What did the Amalekites do? 当这个以色列人在路上行走的时候， When the Israelites were walking on the road, 那些疲乏的人，那些老弱的这个还有幼年的，他们走不快的都跟在后面。 The old and young and weary Israelites, they followed the main group. 这些亚玛利人就攻击这些没有抵抗力的人。 And the Amalekites attack from the rear of of those who cannot defend themselves. 我们讲是趁火打劫，叫做落井下石，对不对？ It is like attacking them when they are down. 所以这些人他们是非常凶残，非常残暴。 Therefore, the Amalekites are cruel. 那当然他们这一种的做法，当然神就是非常的愤怒。 God did not like what they did. 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17章14到16节里面，神就这样说。 So therefore God said in Exodus 17 verse 14 and 16, 他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的涂抹了。 I'm going to wipe out the name of Amalekites from heaven. 所以这是神的旨意。 This is God's will. 然后又说世世代代必和亚玛利人征战。 And God said, they will be at war against the Amalekites from generation to a generation.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要兴起以色列人，要和亚玛利人来征战。 So God elevated Israelites to fight the Amalekites. 最后以色列人必然会把亚玛利人全然都除去。 Until finally the Israelites will wipe out the Amalekites. 那我们看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有很多国家、很多民在攻打他们呢。 There are many external enemies of the Israelites when they are wandering in the wilderness. 那为什么神要特别对这个亚玛利人特别这样看待他们呢？ Why did God make the Amalekites so significant? 要把他们这个斩尽杀绝呢？ Why do God want to wipe out the Amalekites? 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有讲到一位假先知叫做巴兰。 In the book of Numbers, there's a false prophet called Balaam. 那巴兰呢曾经提到亚玛利人的背景。 Balaam prophesi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malekites. 巴兰说亚玛利人原是诸国之首。 Balaam said the Amalekites was the first among nations. 那当然诸国之首不是其他的国家，而是这个亚伯拉罕后代所立国的第一个。 He is the first nation of the descendants from Abraham. 那这第一个国家立起来居然敢攻击 这个以色列人是这个耶和华所立约的子民。 So the first nation is going to attack the covenant people of God. 那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说，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 Jehovah promised Abraham, whoever curse you, I'll curse them. 所以他是万国之首的这个国，他居然第一个攻击神的子民。神必然要重重的处罚他。 So the first of the nations attacked the covenant people of God. 那时候到的时候呢，就在主前将近一千年的时候。 The time came about 1,000 years before Christ. 那神就借着先知这个撒母耳下令扫罗呢，要灭尽所有的亚玛利人。 And God through the prophet Samuel asked, used Saul to try to wipe out the Amalekites. 在这个撒母在这个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到三节里面，耶和华这样说。 God said in 1 Samuel chapter 15 verse 2 and 3. 先把这个亚玛利人他们的罪给提出来。 He mentioned Amalekites' past sin. 就是我们刚才知道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路上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 ？Which is when they attacked the Israelites from the rear. 那神下来的这个圣战的命令是什么呢 ？And then what is the command to go to war? 就是要把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 ，and destroy everything about Amalekites. 不可以怜惜他们。 I cannot spare them. 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And put to death men, women, children, infants, cattle and camels. 我们读新约的都没有读到神是这么样的凶狠，是不是 ？We never read about this God in the New Testament. 但是神他下的旨意就是如此。 But this is God's command. 因为亚玛利人他们首先攻击。神的子民。 Because the Amalekites were the first nation to attack the Israelites. 那当这个命令下来的时候 ，With this commandment from God， 那这个扫罗他有没有遵守呢 ？Did Saul obey God？ 那我们当然知道扫罗他没有遵守。 Of course, we know that Saul did not obey God. 当神下命令这个圣战要展开的时候 ，When God commanded this holy war。 神就会把这个征战的对象交给神子民的手里面。 God gave the enemy to the representative of God's people. 那这个神的子民就要按照神的旨意把他们全部消灭。 And the Israelites should obey God to wipe out the enemy. 所有命令里面的东西都要把它给烧掉，来献给神的。 It's a complete destruction to worship God for God. 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 ，If he cannot accept this commandment， 他就会受到神的惩罚。 He'll be punished by God。 所以扫罗在故事里面，我们都知道扫罗他不遵守神的命令。 In the story, Saul did not completely obey God。 在这个十五章七到九节里面 ，Chapter 15 verse 7 to 9， 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把这个撒玛利的王给抓住了。 Okay, Saul captured the king of the Amalekites. 但是呢，他觉得这个王实在是太好的一个王了。 Saul feels that this king is a good guy.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看到他那么好。 And I don't know from what perspective did he come up with this idea. 可能长得非常英俊，这个健壮。 Maybe this king looks good looking. 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讲话是非常的讨人欢喜。 Maybe he has knowledge and he knows how to speak. 不管是怎么样呢。甚至扫罗还有所有的这以色列人都喜欢这个王。 And Saul feels that Israelites like this Amalekite king. 又看到他所带的这些羊，有的真是又肥又壮又好吃的样子。 And the Amalekites' cattle are fat. 就舍不得把这些好的东西给杀死。 Therefore, Saul did not want to kill off all the good stuff. 那我们看到扫罗跟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意还是在世界里面。 So you see that the heart of Saul and Israelites are in the world. 他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的这样美好的东西。 Their angle is from the world. 那如果他们这样思想的时候，神的旨意他们就听不到了。 With this earthly thinking,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e will of God.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Because of that reason, 扫罗他就被神所确决了。 And Saul was rejected by God. 我们知道扫罗后来是怎么样的情形。 D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Saul? 啊，扫罗在跟这个腓利士人交战的时候，他就死在战场上面。 Saul died in battles with the Philistines.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 But if you look at the Bible carefully, 你会发现扫罗最后是死在亚玛利人的手上。 Saul died in the hands of the Amalekites.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是多么的有讽刺性。 This story is very ironic. 你喜欢这个东西？ Saul like part of the Amalekites, 最后这个东西反而让你来丧命。 And you killed by this thing that you saved.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如果对于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如果人就喜爱的时候， If we like worldly things, 这个世界的东西有一天可能会让我们丧命。 It'll come back, these worldly things will kill us. 那在这个扫罗的故事是怎么样呢？ We follow Saul's story. 那我们知道在扫罗死后三天， After Saul was dead for 3 days, 有一个年轻人，他们就跑到这个，他就跑到大卫的这个战营里面。 A young man ran to the tent of David. 他手上拿着这个扫罗的皇冠，还有这个手臂上的这种金。 This young man was carrying some souvenirs belonging to Saul. 他说扫罗死了。 And he told David, Saul is dead. 这个大卫说怎么死的呢？ How did he die? David asked. 这年轻人说，我偶然的到了这个基利坡山上。 I accidentally stumbled upon this mountain. 那我们知道这个年轻人他说了很多的这个谎言的。 This young man lied. 他怎么会偶然的到了这个战场上面？ How can he stumble by mistake to the battlefield? 那不管怎么样，他发现这个扫罗伏在这个枪上面。 And this young man found Paul leaning against a weapon. 他受了很重的伤。 Saul was hurt. 他不能够这个自己把自己给自杀了。 Saul cannot commit suicide. 他就叫这个年轻人把他给杀死。 So Saul asked this young man to kill him. 所以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把扫罗给杀死，把这个皇冠跟这个臂环呢带来给这个大卫。 So the young man killed Saul and carried to David the souvenirs from Saul. 他以为这个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是不是？ The young man thought that Saul was going after to try to kill David. 那现在他既然把这个扫罗给杀死，这个大卫一定会厚厚的赏赐他了。 This young man thought that now that he killed Saul, David would reward him. 结果呢，他想不到呢，大卫把他给杀死了。 But unfortunately, David killed this young man. 因为他说这个年轻人把受神膏的这个王居然给敢杀死呢，他是有大罪。 Because David said, "You killed God's anointed; you deserve to die." 那这个年轻人是谁？ Who is this young man? 这个年轻人他自己说他是亚玛利人客人的儿子。 He is a son of alien and Amalekite. 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扫罗，他在这样喜欢亚玛利人的东西的时候呢，亚玛利人的人就把他给杀死了。 So it's ironic that Paul liked parts of Amalekites, but Saul ultimately was killed by an Amalekite. 那亚玛利呢，最后被大卫所消灭。 The Amalekites were finally wiped out by David. 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亚玛利人的后代呢，仍旧和以色列人作对。 But we know that the Amalekites' descendants they persisted and they fight the Israelites. 这就是我圣经上面说的，世世代代要和以色列人征战。 As the Bible said,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Amalekites will fight the Israelites. 在主前480年的时候， around 400 years before Christ,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以斯帖记》。 The Bible has a book called the Book of Esther. 在《以斯帖记》里面，它记载着一个恶的、坏的大臣，叫做哈曼。 There's a evil man called Haman. 这个哈曼呢，圣经上说他属亚甲族。 Haman is an Agagite. 雅甲族就是那个雅甲王的后代。 Agagite is descendant from Agag. 所以他就是亚玛利人。 Therefore, he is an Amalekite. 在以色列记里面记载着犹大人他们有灭族之祸。 In the book of Esther, the Jews faced the danger of being exterminated. 这个祸的这个起因呢，就是犹大人莫迪改。 The reason for that is a Jew called Mordecai. 这个莫迪改他也是在这个波斯王朝里面也有这个官位。 This Mordecai has a position in the kingdom of Persia. 但是呢，哈曼爬到他上面去。 This evil man Haman was on top of Mordecai in position. 那这个莫迪改呢，就拒绝向哈曼跪拜。 Mordecai refused to kneel before Haman. 我们知道，这个莫迪改他已经是在波斯国，在别的国家里面。 We know Mordecai lived in a foreign country. 他要侍奉那个国王，他一定会跟那个国王跪拜。 If he served this king in foreign king, he will kneel to the king. 但是呢，跟这个跪拜跟那个跪拜有什么差别？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kneeling before the king and kneeling before Haman? 那当然，在莫迪改的心里面，这个跪拜是不一样。 In the heart of Mordecai, this kneeling is different. 因为他知道这个哈曼是这个亚玛利人。 Because Mordecai knows that Haman is an Amalekite. 那他怎么愿意跟这个世仇来跪拜呢？ How can he kneel before an historic enemy? 那所以呢，因着他这个坚持呢，就带来了这个犹大人的这个大祸，灭族的祸。 Because of Mordecai's insistence not to kneel before Haman, that led to a potential danger for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但是我们知道神也有预备。 But God prepared. 是不是？ Is that right? 神就拯救了以色列人。 And God saved the Israelites. 他是借着皇后以斯帖的勇气，免掉了这个犹大人的这个灭族的大祸。 Through the courage of Queen Esther. 很奇妙的就是 miraculously, 就是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 ，in this battle, 这个坏的大臣这个哈曼的这个妻子和他的谋士 ，the wife of this evil man Haman and his counselor. 已经预告了他的失败。 Prophesied that Haman will fail. 在以斯帖六章十三节里面 ，Esther chapter six verse 13， 这个哈曼的智慧人和他的妻子西利斯对他这样说 ：Haman's advisers and his wife told Haman， 你在莫迪改面前死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大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Since Mordecai, before whom your downfall has started, is of Jewish origin, you cannot stand against him. You will surely come to ruin.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这个亚玛利人，他们自己都知道。 Even the insiders know that Haman will fail. 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跟犹大人来在那边征战。 Even the Amalekites know that they cannot win over the Israelites. 因为神会保守他们的。 Because God will protect the Israelites. 你跟他们征战对你没有好处，你只是败亡而已。 It's no good fighting God's chosen people. 结果是怎么样呢？ What is the result? 这个哈曼是被挂在自己做的这个木头上面。 And Haman was killed by hanging on a piece of wood that he himself built. 哈曼原先要做个木头架子，要是要把莫迪改给挂在上面。 Haman built this stage to hang Mordecai. 结果他自己被挂在上面。 But he himself was killed. 我们看从此以后呢，圣经里面就没有讲到亚玛利人的这个记载。 The Bible after that will never mention Amalekites anymore. 但是呢，亚玛利人的这种的罪呢，仍在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面。 But this sin of the Amalekites still exists in each one of our hearts. 所以每一个世世代代的儿女，内心里面都会仍旧有一些征战。 Generations of generations of Christians will have this inside struggle. 在初期的哥林多教会也是如此。 And the church of the Corinth. 我们刚刚马上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查经了。 Our systematic Bible study will soon end on the first book of Corinthians. 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 Lot of problems in Corinth church. 这些问题呢，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些亚玛利人在作祟。 These problems all stem from the Amalekites inside their hearts. 那个时候的这个初期教会还没有受到外面的压迫。 In the early church, there weren't too many external enemies. 但是他们的内心，他们有内心的这些征战里面。 But there are struggles inside already. 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基督徒在接受救恩以后。 After a Christian has accepted a grace of salvation, 我们都会有一些征战在我们心内心里面。 We have struggles as a Christian. 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里面就讲。 Paul mentions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7.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 For the sinful nature desires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pirit, and the spirit what is contrary to the sinful nature. They are in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 so that you do not do what you want. 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命里面是一直有这样的征战。 Struggles persist in a Christian life. 在哥林多教会就是如此。 Like that happened in the church in Corinth.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就给他们这个哥林多教会下了一个对症下药。 So Paul was pinpointing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with the Corinthians. 讲到他们要警醒 mentioned that they have to be on guard. 要他们在真道上要站稳 stand firm on truth. 要刚强，要勇敢 be strong and be courage. 也要服侍圣徒 and to help other Christians. 要这个顺服 and to obey. 要有爱心 and to love.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光景呢是什么呢 ？So their condition is， 他们有假教师，他们跟世俗同化。 They have false teachers and they become part of the world。 他们结党纷争。 And they form factions and they infight。 他们淫乱。 And they commit adulteries。 他们打官司。 And they sue one another。 他们欺压这些贫穷的这些信徒。 They bully on poor Christians。 他们自高自大。 And they are boastful。 他们对于使徒也不顺服，他们轻看使徒。 And they do not obey the authority of the apostles. 他们只注重一些恩赐，他们没有爱心的这种的基础。 They emphasize their own gifts without love.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对于这个哥林多教会，他是把所有的这种能够帮助他们的都说清楚。 So,Paul was trying to help them by pinpointing their exact weaknesses. 希望能够把这个哥林多教会能够再一次的复兴起来。 To edify and to revive the church in Corinth.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因着他们的软弱，就是一直不能够复兴。 But the church of Corinth did not revive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t weakness. 因为他们是向世俗投降。 They submit to the world. 他们亲近世俗。 They like the world. 那今天我们生命里面的亚玛利人是谁 ？Likewise, what is the Amalekites in our hearts? 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这种的心思意念跟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在征战呢 ？Do we still have earthly desires, struggling inside us? 是不是我们在追求财富呢 ？Are we pursuing wealth?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争夺权柄呢 ？Or are we fighting for power？ 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些肉体的情欲呢 ？Are we fighting fleshly desires？ 在这个网站上面，我们去看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呢 ？And internet for pornography？ 或者是我们对于一些东西，我们依赖性太强了，好像烟啊、酒啊。 Or do we rely too much on earthly things like smoking and alcohol? 或者是一些药呢 ？Or on drugs? 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悖逆，我们不敬畏神呢 ？Do we rebel against God in the church? 或者是在对神的这种态度上，我们是越来越冷淡退后 ？Or do we have a cold attitude towards God? 我们知道这都是我们一些老我还存在我们的心里。 This is persistence of old self in us.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旧人，我们要完全钉死在十字架上。 The Bible said we have to crucify our old self. 那当然，如果我们没有钉死的时候，我们就是面临这些征战。 If we fail to crucify this, we will have struggle.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里面说，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 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Paul said in Romans, for we know that our old self was crucified with him, so that the body of sin might be done away with, that we should no longer be slaves to sin, because anyone who has died has been freed from sin. 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But we know that we are weak. 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Therefore, we need God's mercy. 我们需要圣灵天天的提醒。 We need daily reminder from the Holy Spirit. 那这些从哪里来？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只有我们亲近圣经，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教导，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帮助。 We have to get close to the Word of God, meaning the Bible, to be edified and to be taught. 记得我们刚才讲的，耶和华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Jehovah said, I'm going to wipe the name of the Amalekites from heaven. 那神是信实的 God is faithful. 他必然会成就他的旨意 He will achieve his will. 事实上他也真的就把亚玛利人全部都 消灭了 Of course he has wiped out the Amalekites. 那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内心 If we insist on our heart. 那跟这种心灵里面亚玛利人的征战我们一定会得胜 To struggle with the Amalekites in our heart we will be successful 因为这个征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Because we don't depend on this victory on ourselves 记得摩西是怎么样战胜的吗 Remember how Moses win 他把两个手举起来 He raises both of his hands 他抓着那个杖 He holding his staff 他举起手来是跟神祷告的 He elevated his hand to pray to God. 要靠着祷告我们才能够得胜。 Through prayer we will be victorious. 正如这个哈曼的这个妻子跟他的谋士所说的。 Just like the advisor and the wife to Haman. 他如果是犹大人。 If they are the Israelites. 就是神的子民。 They are God's people. 你必不能胜他 You cannot win over them 终必在他面前败落 You ultimately will fall before them 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 We are God's people 我们是新以色列人 We are the new Israelites 那些世界不能够胜我们 The world cannot be victorious over us 那些撒旦不能够胜过我们 Satan cannot win over us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Because we are sons and daughters of God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坚持 If we persist 把我们心中的这些亚玛利人全部都灭尽 To rid ourselves of Amalekites in ourselves 就是我们里面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 All those things that are not pleasing to God within us 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We will have a victorious life 这个得胜的生活是讨神喜悦 Victorious life is pleasing to God 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按照这一个路上我们一直去前行 Let's walk this path 那下一个、这个查经班我们要查的书卷是雅各书 The next book we study in the fellowship is a book of James 雅各书是一本非常适用合用的这种书卷 The book of James is a practical book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各种的教导上面能够真的能够实用在我们生活里面 So that we can apply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our lives 让我们能够在希望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这个查经班里面把这本书能够学得非常的透彻 So that we can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is book in our Bible study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救恩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To deliver us from sin and give us this salvation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以色列人的这个例子里面 We know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s 这个征战是仍旧会存在的 This struggle will continue 就好像亚玛利人在攻击以色列人一样 Just like the Amalekites attacking the Israelites 世世代代要有这个征战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求主让我们在这一场征战当中 May God in this battle 既然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 Since you've called us to be your people 求主就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在这征战当中能够全然的得胜 Let us be victorious in this battle 靠着圣灵的帮助 Relying on the assistanc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能够全然的得胜 To be completely victorious 我们感谢你 We thank you.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圣诗，圣诗315首，第315首。 Let's respond by singing hymns 315. 神为应许。 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第三段啊。 有应许，千朝军师，平淡的大路任意去行，每要山水处望远一片，每要大山处高航云天。 大家请坐。 Please be seated. 下面是为奉献祷告的时间。 Pray for offering. 马拉基书三章。